妈妈很爱你，感谢你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 平常都住外面，妈妈希望你 努力追求音乐的梦想。 我感觉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。 你把红衣加努顺，阿凡那说不该加努顺，阿明说不该加努顺，我俩说比你把红还要更阿明。 我希望你家己伫外口，家己爱顾好，朋友大家来甲你斗照顾，好、哦，谢谢大家。 做一个有兴趣的投入，一段幸福的事情。 期望在意境的演出或者是创作，能够是留下你这生命中最精彩的注解。